哦， 然后再去爬山， 哦， 然后再去湖里面划船， 哇， 然后再到树林里去采蘑菇， 哇，太棒了！钻山洞， 钻山洞， 挖蚯蚓， 还有探险， 种胡萝卜，摘胡萝卜，种胡萝卜，摘胡萝卜，种胡萝卜，摘胡萝卜， 等等等等等等，种胡萝卜，摘胡萝卜， 嗯。 唐耳朵，你知不知道胡萝卜种下去，十天是长不出胡萝卜来的？ 也对呀。 那、所以说，这十天你要么就种胡萝卜，要么就摘胡萝卜。 嗯。 但你也不能又种胡萝卜又摘胡萝卜。 我不能光种不摘呀、啊，我也不能摘，但是之前没种啊。 可是，哎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啊。 咱们去年的假期就去种了胡萝卜。当时我们说等它长出来之后我们要去摘， 嗯， 现在一年过去了， 嗯， 那些胡萝卜怎么样了呢？ 对呀，我们这十天就回去摘吧。 好吧。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澳大利亚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玛格丽特·怀特和史蒂芬·麦克尔金，是由周璇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口袋狗去度假》。有一位口袋先生，他有个大外套，外套上有两只大口袋，他有两只可爱的小狗皮皮和波波，总是被他放在口袋里面，他们就是口袋先生的两只口袋狗。一天早晨，口袋先生带着他的两只小口袋狗皮皮和波波去海边度假。口袋先生要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装进他的房车里面，小狗皮皮和波波把房车好好地研究了一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哪儿都没放过。一直到口袋先生说： 嘿，快来帮帮忙，把包包拿下车。 啊，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海边了。皮皮从车上搬下了他的蓝色橡胶骨头，他的玩具软球和他软乎乎的垫子，波波搬下了他的绿色橡胶骨头，他的咀嚼球和他心爱的抱毯，而口袋先生收拾好鱼竿、水桶、铁锹，然后他把黑色的小狗皮皮放进大衣外套右边的口袋，把棕色的小狗波波放进大衣左边的口袋。他像平常那样问他们： 哎，准备好了吗？开心吗？ 皮皮和波波回答： 呜呜呜呜， 意思就是准备好了，很开心，谢谢你，口袋先生。他们离开房车，一路向着海滩走去，一路上都有人在和他们打招呼。 嘿，你好，口袋先生。嘿嘿，你的口袋好大呀。 哦，你好，小口袋狗。你好，皮皮。你好，波波。 大家都知道口袋先生和他那两只可爱的小口袋狗。皮皮和波波也快乐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呜呜呜呜呜呜呜。 他们非常喜欢做口袋先生的口袋狗。到了沙滩上，口袋先生脱下外套，两只口袋狗从口袋里跑了出来。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波波追逐着海浪，跳啊蹦啊。皮皮躲开海浪的追逐，跑啊跑啊。口袋先生卷起袖子，开始用沙子做一个狗窝城堡。皮皮和波波就玩着我们是狗窝城堡的国王的游戏。 一直到口袋先生说， 呵呵，好啦，该去抓鱼做茶点啦。 于是他们沿着海滩走啊走啊，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一堆岩石旁边。口袋先生坐下来开始钓鱼，他钓到了三条鱼，每人一条。皮皮和波波简直佩服得不得了呢。 好啦，该回家了， 口袋先生说。于是他们扛起钓竿，拿起水桶，从岩石那里走回海滩，去拿口袋先生的外套。 可是， 哎呀，糟糕！就在他们到岩石旁边去钓鱼的时候，海浪哗啦哗啦冲上了沙滩，沙子做的狗窝城堡不见了，口袋先生的大外套也不见了。口袋先生难过地说， 哎呀，外套给冲跑了，肯定是冲到海里去了。 皮皮和汪汪难过地叫着，可是这样也得回家呀。那天晚上，口袋先生做了好吃的鱼，可谁也没有胃口吃。夜里，皮皮和波波都做了噩梦，他们梦见了口袋先生的大外套，皮皮梦见美人鱼拿走了外套，用外套来打扮自己。波波梦见螃蟹拿走了外套，用外套做了螃蟹窝。皮皮还梦见鲨鱼啊呜一口吃掉了外套。波波梦见一只大鲸鱼把外套吞进了肚子里。皮皮和波波醒了过来，他们觉得身上很冷，心里也很难过。口袋先生抱了抱他们，对他们说， 嘿，振作一点，我现在就去商店去买一件新外套。 口袋先生带着两只狗来到了商店，他开始试商店里的衣服。口袋先生试遍了商店里的每一件外套，棕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一种颜色的、带条纹的、方格的，黑的、黄的、红的，系腰带的、带扣子的，带搭扣的。可是，没有哪一件外套的口袋能大的装得下两只小狗。唉，皮皮和波波难过地叹息着。口袋先生走出服装商店，皮皮和波波跟在他的后面，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走回房车。一路上，他们碰到了很多人，当然，没有一个人说， 嘿，你的口袋好大呀，口袋先生。 也没有一个人说， 你好，小口袋狗。 口袋先生来到房车门口，上了车，关上门，他说， 现在我要躺一会儿。 两只小口袋狗蹲在房车的台阶上，皮皮说， 不不，可怜的口袋先生。 波波说， 哦哦，可怜的我们俩，我们再也不是口袋狗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耳边传来了大海的波涛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皮皮突然坐了起来，说： 哦，如果大海可以把外套带走，没准也会把它送回来，对不对？ 波波也坐起了身子。 我们应该去找找。 对，应该去找找。两只小狗飞快地冲向海滩，开始寻找。他们在海滩上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伞、毛巾、野餐篮子，可是就是没有外套。他们还看到了两只螃蟹、一只鹈鹕，还有很多很多的海鸥，可是没有外套。他们看见了海草、水母和贝壳，可是没有外套。他们看见一根被海水冲来的木头，哎，木头的后面有一团湿乎乎的东西，那是两只小狗飞快地跑向木头。他们看清楚了，在木头的后面那团湿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口袋先生的外套。 皮皮说：我们把它拖回家。 波波说： 口袋先生该有多惊喜呀。 于是他们每个人咬住一只袖子， 拖呀拽呀拽呀拖呀， 可是外套实在是太重了，湿了就更重了，拖也不动，拽也不动，哎，皮皮和波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在这个时候，从他们身后的沙滩上突然传来了口袋先生的声音： 嘿，原来你们在这里呀！我一直在找你们。哦，你们找到了我的外套。哦，真是聪明的好狗狗。 皮皮和波波叫着，意思是你高兴我们就高兴。口袋先生拿起湿漉漉的外套，把它带回了家，挂起来，把它晾干了。然后口袋先生穿上它，外套上有了大海、沙子和阳光的味道。口袋先生把皮皮放进右边的口袋，把波波放进左边的口袋。他问： 嘿，准备好了吗？开心吗？ 皮皮和波波叫着： 我， 意思是我们爱你，口袋先生，我们喜欢再次做你的口袋狗。 让你说我不爱干净，哼，我今天大便尿。回来啦！ 你在干嘛？ 我？这不很正常吗？收拾家里呀、你看 桌子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我很爱干净。 我的杯子呢？ 收了。 茶壶呢？ 收了。 我摆的花瓶呢？ 哎呀，藏起来了。 柜子里的东西怎么也都没有了？ 就要外面跟里面一样干净。 我的书呢？ 书啊，用不着了。 天哪，我的床上怎么只剩下一个木头板儿，什么都没有了。 对呀，你想啊，你有那什么床罩啦、被子啦、枕头，洗起来多麻烦，老灰尘，对不对啊？然后呢，不洗又脏，又长虫子，又带味儿。 睡在木头板上吗？ 干净啊。 那我天哪，我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怎么都不见了 啊？没事没事，反正你就穿这一套就很完美了。 天哪， 你的房间里为什么连家具都不见了？ 对呀、啊，这样藏不了袜子了。 哦天哪，我们的厨房里为什么连炉子都没有了？ 对呀、啊，不在家里做饭就不会有烟呐。 烫耳朵， 嗯， 现在咱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下我们俩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 也对呀。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现在各个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刚刚开学的那段日子，呱呱不肯到学校去上学。妈妈向呱呱解释说，小朋友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去上学，一直要到15岁。最后呱呱终于在书桌前坐下来，她满含热泪地对妈妈说， 那好妈妈，等我15岁的时候您会记得来接我吗？ 呱呱上了小学之后，爸爸听说他们校园里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竟然还有对联兴趣小组。有一天放学回来，爸爸就出了一个上联，试着让呱呱来对。爸爸说， 父有爸，子有爸，父爸子爸分两倍。 呱呱想了想，果然很快就对出了下联， 爷生儿，爹生儿，爷儿爹儿是一家。 爸爸又补充说， 我的上联含长幼有序。 呱呱回答说， 我的下联讲大小同宗。 有一次语文课上，语文老师问同学们，大家是怎么理解视力这两个字的呢？老师说的是诠释的视，利益的利。结果没想到呱呱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他这样阐释自己的理解， 我认为青少年视力下降非常严重。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保定市大风车国际幼儿园的李爱诗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迎春花。 迎春花开黄花，张开朵朵小喇叭，它是路边小号手，吹望春天吹喇叭，滴滴答吹的啥，小朋友们春天来了，滴滴答吹的啥，小朋友们别摘花。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迎春花，迎春花开黄花，张开朵朵小喇叭，它是路旁小号手，望着春天吹喇叭，滴滴答吹的啥，春天来啦，滴滴答吹的啥，小朋友别沾花。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